去多读读书。 为什么？我身体怎么不好了？ 没那么多为什么，我都是为你好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 人家父母都不管，就您老管我。我爸爸妈妈要是活着就好了，他们一定不会管我的。 祖孙俩什么事情都好商量，唯独迎吉练武这件事儿，在奶奶那儿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那迎吉也是个犟脾气，他可以什么事情都听奶奶的话，只有练武这事儿除外。但迎吉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奶奶岁数一天比一天大，腿脚也越来越不灵活了。迎吉不愿意跟奶奶顶嘴，也不愿意惹奶奶生气。尤其看到奶奶偷偷哭泣的时候，他的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感受。因此迎吉总是瞒着奶奶偷偷练习武功，虽然没人教，但经常跟有人教的小伙伴一起比划，自己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。迎吉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，经常能从别人那儿学到一些自己不会的东西，而且在反复练习中往往还能从中悟出自己的道理来，这一点是雨特别佩服的。两个人总在一起练习，雨是个小武痴，这一点两个人倒是很像。 老师，我想知道奶奶是怎么打倒第二个黑衣人刺客的呀？ 龙啸的声音再一次打断了迎吉的思绪，他看了看仍然熟睡中的奶奶，他知道今后要面对的事情可能很多，他暗下决心，绝不能再让奶奶为自己操心了。不管未来出现什么，发生什么，他都要努力保护好他的奶奶。 还是我来给你解释吧。当时呢，咱们在艾芬老师身后，在那个黑衣刺客发动第二次攻击的同时，艾芬老师挡在了我们的前面。如果没有奶奶出现…… 玄平没说完，但却停住了，看着艾芬老师。艾芬老师表情很严肃，眼睛里似乎有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恐惧掠过。他接着说道， 是的，那个黑衣刺客这一次的攻击范围非常大，他出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，他是想用一招将我们全部攻击到，那是一种自然之力。我清晰地看到他背后产生了巨大的白色气形，像一头巨大的熊，挥舞着巨石一样大的熊掌击向我们，而那熊掌里面还夹带着他那兵器发出的光。 这回他使用武器了？ 第一次攻击的时候他也使用了武器，只不过出手太快，你可能根本没有看到他从背后拿出了武器罢了。这个黑衣人武功之高是我们这里从没有看见过的，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黑暗森林的实力会有这么大的提升吗？ 艾芬回答着龙啸的话，但更像是自言自语。关于黑暗森林，关于自然之力，关于那神乎其神的气形，这些在几个孩子的脑子里顿时又形成了一大堆疑问，但大家谁都没有开口说话，而是静静地等着艾芬老师。 对，就在这时候奶奶出手了，我之前根本没有看到他老人家，只是看到他出的招。 艾芬看了看熟睡中的奶奶，大家屏住了呼吸，谁都不想用任何声音打断艾芬老师的话。 那是我这么多年来见过的最夸张的招式，那是一个更大的气性，那气形是一只巨大的手掌，像山一样的手掌。那时我只感到一股巨大的风从我眼前刮过，剩下的事情迎吉和雨可以告诉你们。 艾芬一霎间仿佛又沉浸在了自己的思绪。雨看了看在奶奶身旁的莹吉，慢慢说道： 那还是我说吧。刚才我和莹吉到前面看了看，有一个很大的榕树被折断了，离榕树不远，顺着攻击的方向，我们找到了黑衣人的尸体。 那就对了，我想大家是不是听到有一声像打雷一样的声音，特别大。 我想你们肯定听到了。 对，是有， 我也听到了，吓了我一大跳。 这一声应该就是奶奶那一掌击中黑衣人发出的声音。 玄平解释着看着雨，雨对他点点头，双手习惯性地抱在胸前，站在一旁。 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？太可怕了。 这力量大得惊人，黑人被打飞出去，竟然还撞断了一棵榕树，哇，真的太厉害了。 对，玄平说的没错，你们是没有看到被撞断的那棵树的大小。我想啊，要是咱们用锯子不停地轮着锯的话，估计啊也要锯一天才能锯断。 啊，要锯一天？ 奶奶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呢？ 啊，要是奶奶会武功该有多好啊。 对呀，对呀，要是奶奶会武功就可以教咱们了。 大家议论着，脸上洋溢着莫名的兴奋。突然间远处传来了几个人的呼唤声： 小丑在哪？ 在哪？小丑在哪？ 声音由远及近，不一会儿几个人影就出现到大家的视野里。艾芬微微一笑： 他们来了，咱们赶快把奶奶送回村子里吧。 几个小伙伴看见这几个熟悉的身影，早就已经兴奋得不行了。原来是村长，也就是小昭的爸爸，还有玄平的妈妈塞娜的爸爸和他们的校长潘达几个人。只见他们几个人动作奇快，三跳两跳就来到了大家的眼前。看见亲人，大家都高兴，但不同的是，几个小伙伴发现今天的他们与平时有所不同。潘达校长没戴眼镜，而是一身武装，背后还背着一柄长剑，那剑的长度足足和玄平的身体一样长。小昭的爸爸也不像平常见到的村长模样，只见他头上扎着头带，手腕上围着护甲，背上背着一把连小昭自己也没有见过的奇怪的武器。那像剑，但比普通宝剑宽很多，闪着铮亮的光。玄平的妈妈和塞娜的爸爸虽然没有带武器，但身上也穿着护甲，只不过玄平妈妈的护甲在胸前，塞娜爸爸的护甲在膝盖上。看到他们这样奇怪的装扮，几个小伙伴都惊呆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爸爸妈妈、村长和校长。 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艾芬，你的伤怎么样？还撑得住吗？ 哦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奶奶她…… 咱们还是先回村，事情回去再说。我们出来之前已经把村子的布防都做好了，生怕敌人会声东击西，所以出来的晚了一点。 对，大老牛啊，已经找了一些人手对附近仔细排查了， 应该尽快通知附近的村子，别让别的孩子再受到袭击。 放心吧，村长他们都安排好了。 对，因为我们对情况知道的也比较少，所以想等你回去咱们再一块儿商量。对了，老人家怎么样了？ 现在正睡着，估计累坏了，几天内连续两次出手，回村后需要请杨长老帮忙看看了。 走，咱们赶紧走吧。 潘达说着弯下腰，用手轻轻地托起熟睡中的老人。潘达那巨大的身体抱着奶奶，就像是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一样。见几个孩子都傻傻地站在那儿， 村长招呼着大家：“ 走，我们回家。”“ 对，我们回家。” 回村的路上，几个孩子总算是彻底的把心放到了肚子里，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和激动的神情。不仅是因为大家在这一天中又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情，而是他们发现自己好像真是长大了，能和村里的长辈们平等的去谈论一些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，长辈们也好像再也不把他们当作没长大的小孩子一般看待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在心里觉得自己离这个村子所隐藏的秘密越来越近。这种兴奋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，他们一边走着一边仔细看着他们的亲人和村里的长辈们，这是他们从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不曾见过的场景。 爸，您怎么也来了？ 率先发问的是塞纳，他满脸疑惑地看着自己的爸爸。今天爸爸的穿着与平日有很大不同，在塞纳眼中，爸爸平时那是个精于算计的账房先生，他经常帮助很多家店铺打理日常账务。因为他的聪明、细心和高效，受到村里很多人的赞许。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店铺账务交由塞纳的父亲协助打理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从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。塞纳的妈妈也是个聪明人，家里的店铺被他做的是井井有条，闲暇时间还经常帮助塞纳爸爸做账务。总之，这两个人整天忙忙碌碌，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，日子过得充实而有趣。而且村里的许多人找他们帮忙，那都是有求必应，大家跟塞纳他们家关系都非常不错。可今天，平时认真工作记录着账目的爸爸竟然穿起了武装，这让塞纳有点摸不着头脑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又是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要说这庙会啊，它得有庙，哪儿庙多呀？哎，人多的地儿庙就多，哪儿人多呀？哪儿有好事儿，哪儿就人多。哎，哪儿有好事儿啊？哪儿有好人，哪儿就有好事儿啊？哎，哪儿有好人呢？凡是听咱们声音工坊的，那都是好人。呵呵，这个好人啊，终日奔波苦，是一刻不得闲呐。嘿，这可不行，太累了。平时呢，得给自己找点乐子。我们的古人啊，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节日。平时呢，这初一十五，再加上什么芒种啊、谷雨呀、啊，这是节气。再加上给家里人过个生日啊，总之啊，找个机会，您就得放松放松自己。今天我们请李佳怡给大家带来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的李佳怡。逛庙会在北京有悠久的历史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场店庙会了。听说它与南京夫子庙、上海城隍庙、成都青娘宫称为中国的四大庙会。说起场店庙会，今年可非比寻常，因为今年是场店庙会公办100周年的日子。在民俗专家们的热烈呼吁下，场店庙会时隔8年重回其发源地琉璃厂举办。 说起旧时的场面庙会，那要从乾隆皇帝的一个决定讲起。到了清朝，乾隆皇帝将灯市口一带的集市迁到了场面。从那时起，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到十六，这里就搭棚列寺，张灯贴彩，锣鼓喧天，成为一个热闹的集市，场店庙会由此而来。在那年月光庙会，凛冽的寒风中可以听到哗啦哗啦的风车声，噼噼啪啪的鞭炮响，嘈杂喧嚣的叫卖声。马路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售货大棚，有喜气洋洋的年花棚，五颜六色的风筝摊，花炮灯笼棚。当然最诱人的就是小吃摊点，这摊是豌豆粥罩，那摊是豆汁张，小米面爱窝窝上顶着胭脂点，驴打滚别有风味，热八糕直烫舌头。此外还有炸年糕坨、炸馓子、爆肚儿、旗子烧饼、炖饽饽，都吃一遍的话就怕你没肚子饭了。最拉风的剩饭要数卖山楂的，他们脖子上、胳膊上挂满了大串山里红，在游客中吆喝，把一挂挂山里红挂在游人的脖子上。您看着哪像做生意的，分明就是行为艺术家嘛。不说不知道，一说这场店庙会的故事还真不少，可以说是老北京人的迪士尼了。有机会我也要去感受一下，谢谢大家。 店庙会，从和平门往南一直到虎坊桥，再加上这东西琉璃厂、文房四宝、古玩玉器，有一阵啊，因为它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啊，这个阻碍交通啊，集体呢就搬到了再往南一公里左右那个陶然亭公园，叫陶然亭庙会。从今年2018年戊戌年开始啊，又搬回了场店，这人气啊可是一点也不减。我猜啊，除了场店庙会那是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啊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，他不收门票。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下周见。 好了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。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